即便谁都郁闷，没人懂我的心。我不求他有多英俊，只要笨笨笨笨。可惜遇见的男人全都是浮云，没有一个真真正正能跟我结婚。姑娘想嫁人，姑娘想嫁人，想拴住你的心，牢牢勾住你的魂，陪我幸福过一生。姑娘想嫁人，给我一个吻，那天干的寸，捧给你才成。 快乐。